第37集，正面交锋。拉文凯斯率领反抗军离开了苏拉玛，全速前往新艾萨利。罗宁和伊利丹骑在夜刃豹上，伊利丹时不时地观察着罗宁，似乎想从他的每一个举动中偷师。即使罗宁的动作与魔法根本无关，但伊利丹还是看得格外认真。罗宁很快就悟出了其中的原因，眼下这种情况下，他代表的是最强大的魔法源头。伊利丹生性傲慢，但目前对魔法的理解还是相当有限。虽然眼下罗宁也损失了不少法力，但毕竟不像大多数精灵那样无助。在他们当中，只有年轻的伊利丹与罗宁的能力相近。罗宁觉得伊利丹是个很有潜力的可用之才，希望自己可以帮助他，只要他想学，自己就愿意教他。罗宁只盼望等到燃烧军团入侵时，伊利丹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潜力。随着他们离苏拉玛越来越远，罗宁确信自己注定再也无法返回他的时空。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温雷萨和孩子们能在未来一世平安。当然，实现这个心愿的前提仍然是有未来可言。拉文凯斯领主指挥战队连夜赶路，直到天明，在那些夜刃豹再也无力向前奔跑时，才犹豫着命令他们停下来休息。他们的队伍壮大了不少，沿途不断有被骑兵们招揽来的新成员加入。拉文凯斯领主想要在与敌人正面交战之前，尽力组建出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与罗宁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早已见识过那些恶魔的力量。罗宁现在脑海中制定了行动策略，然后走到拉文凯斯领主身边，详细向他汇报了与敌人有关的所有情报。为便于领主理解，他声称燃烧军团曾经入侵过他那遥远的故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罗宁还给拉文凯斯讲述了那场战争的可怕程度。等到守军们终于击退恶魔时，那片土地早已被蹂躏得不成样子。虽然他不确定拉文凯斯领主是否会全盘相信他说的话，但是拉文凯斯至少将罗宁对那些恶魔的描述牢记在心，命令士兵们根据敌人的弱点调整战术。拉图修斯和月之守卫尤其惧怕和地狱犬交手，但拉文凯斯向他们保证派出精锐的分队随时跟在他们左右，并让那些战士抢先斩断地狱犬的触角，替施法者们消除隐患。拉文凯斯明显看出罗宁有所保留，但没有多做逼问，因为罗宁已经说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笃信为了赢得这场胜利，罗宁一定会尽力而为，毕竟这也事关他个人的生死。虽然这支战队的人数在不断的增长，行进的速度却从未减慢，此时已在途中度过了三个昼夜。罗宁通过释放一道小小的法术，让自己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事物，很快就适应了夜间行动。但他仍然清楚地意识到，那些恶魔才不会在乎天上悬挂的是太阳还是月亮，并向拉文凯斯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只要有一口气在，燃烧军团那些凶狠的战士们就会战斗到底，即便是在白天，他们也要随时做好与其交战的准备。当他们靠近新艾萨利时，发现前方亮着古怪的绿光，那光芒不是来自晦暗的天空，而是从城中照出来的。 艾露恩在上， 准备战斗，有敌人来了， 而且来得很快。 一定是他们，没错，那些畜生早就知道我们来了，打算抢先下手。燃烧军团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战斗，从来不会浪费时间。 我原本想先派人侦察这片区域，掌握敌情，但如果他们想要立即开打，那就来吧，吹响战斗号角。 瞬间鼓角齐鸣，暗夜精灵整齐地摆出军阵。这支由装甲骑兵与步兵组成的军队现在已有数万人的规模，气势蔚为壮观。 洛宁不禁想起来他第一次见到联盟时的场景，也感受到了同样的震撼。当时的对手是恶魔的党羽天灾军团，但他同时也想起当天的联盟战队是怎样被入侵者冲击的土崩瓦解的，那一幕绝不会重演。他看着伊利丹，那个年轻人在认清现实后似乎没有先前那么自信。 不要对恐惧低头，你很有天赋伊利丹，而且我已经教过你如何更好地利用魔法。与永恒之井的连接或许已经中断，但它的力量早已弥漫在天空与大地的各个角落，要是你能感觉到它，就一定能像先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施法。 我追随您的智慧，洛宁导师。 洛宁曾经听别人说过同样的话，尤其是马法里奥曾经这样与他的导师半神塞纳留斯交流。他很想知道那位林地之主如今身在何处，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太需要那样一位元素生物的力量了。就在这时，恶魔先锋军闯进了罗宁的视野，他无暇再顾及其他，只能为了生存而战。还有温雷萨和孩子，燃烧军团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已经将整座主城夷平，但是毁灭的欲望却犹未得到满足。地狱犬兴奋地狂吠，身后的恶魔大军也在大声咆哮，声音中充满了狂喜与期待，目光贪婪地注视着面前这一批成群结队的猎物，如同嗜血的豺狼看见了待宰的羔羊。敌人发出一声可怕的战吼，向前扑来。 稳住，不要让恐惧战胜你们，月神与我们同在， 弓箭手就绪。 几千把长弓同时瞄准了半空，拉文凯斯把手高高举起，注视着渐渐逼近的恶魔，随后将手放下，如雨的箭矢就像尖叫的女妖一般朝敌人飞了过去。即便知道难逃一死，燃烧军团的爪牙们却仍未停步，一心想要把这些弱小的生物置于死地。箭矢纷纷落下，那些恶魔也是血肉之躯，第一排瞬间倒地，直接被射成了马蜂窝，甚至无法平躺在地上，到处都是地狱犬的尸体，还有一两名末日守卫也从天上掉了下来。可敌人还是从那些尸体上踏了过去，根本没有将同伴们的死难放在眼里，一边流着口水，一边怒吼着逼近暗夜精灵的阵线。 该死的， 快准备再次蓄射。 恶魔大军们遭到了新一轮死亡之雨的血洗，可这次的效果却大不如前。他们举起了盾牌，摆出了相互掩护的阵型。 这些都不是普通的野兽，他们学的也太快了吧。 弓箭手全都退到后排，瞄准敌人的内圈。骑兵准备跟着我冲锋。 大人，能否容许我？ 都什么时候了，你想做什么就做吧。 罗宁凝视着恶魔的先头部队，集中全力施法。燃烧军团前方的大地突然炸开，恶魔士兵们仿佛受到了重型投石车的攻击，被铺天盖地的尘土和碎石砸中，不少邪能卫兵飞到空中，其他同伴则被埋在堆积如山的尘土底下。一块大石落在一只地狱犬身上，像折断树枝似的将它的脊椎压成两截，大军死伤无数，攻势受到阻挡。弓箭手们趁势追击，刹那间千箭齐射，消灭了更多敌人，场面愈发变得混乱。刚开始领主的军阵中响起阵阵欢呼声，但月之守卫们却略带嫉妒地看着罗宁。拉图修斯冲着他身边的法师们咆哮，命令他们采取行动，可是暗夜精灵的法术却远没有罗宁的奏效。打在燃烧军团恶魔身上的一发发魔法箭像是在给他们挠痒似的， 很快就消失无形，有几只恶魔倒了下去，随后又站了起来。 这些法术没有用， 可他们也在努力。 伊利丹没再多做争辩，突然用手指指着恶魔大军，口中吟念着咒语。打头阵的几十只恶魔刹那间被黑色能量幻化而成的弯曲触手勒住喉咙，纷纷松开武器和盾牌，拼命地想要将那触手扯断。可还没等他们成功挣脱，触手就钻进了他们的脖颈，毫不费力地烧穿了血肉和骨头。罗宁竭力掩饰着内心的厌恶，他反对伊利丹选择的这种攻击方式，但是当伊利丹转过头来寻求他的认可时，罗宁还是点了点头。他不想扼杀任何人的潜力，要是他们能在这场灾难中活下来的话，他一定会给伊利丹传授其他种类的魔法，教他该如何更好地与敌人战斗。燃烧军团再次发起冲锋，将同伴们的尸体踩在脚下，高声咆哮着向前逼近，手里举着战锤和各式各样可怕的武器。 现在就要近身肉搏了，你们两个继续留在后排，用法术牵制敌人，现在只有靠你们了。 谢谢你大人。 不用谢我，伊利丹，我要上了。